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53集，找你来玩玩。秦闪马上要联系自己的两个朋友。经纪人本来在看名单，听到秦闪的这句话，他一顿。他说的请朋友，原来不是假的，也不是说笑的，而是认真的。 我斗胆问一下，你请的两个朋友是圈内人吗？ 经纪人知道秦闪的一些情况，他应该是不认识圈内人的。莫非要请两个自己的状元学霸？秦冉翘着二郎腿，手搭在桌子上，听到经纪人的问话，他眉眼微抬，言简意赅。当然，经纪人看着秦冉的脸，不太相信，他迟疑地询问道： 你那两个朋友是谁啊？ 好了， 秦修晨坐在一边，他不悦地看了经纪人一眼，眸色温和地看着秦闪说， 你要请两个朋友来玩也可以，他们明天能赶到吗？需要我帮什么忙？ 秦闪指尖敲着桌子，眉眼间全是懒散，语气却很笃定。能。 那就好。 秦修晨微微颔首，他把桌子上摆着的名单收了起来。 我先回去看小林的作业。 身侧的经纪人看着秦修晨，欲言又止，被秦修晨目光一看，又瞬间收回。两人跟秦冉打了一个招呼就离开，从头到尾跟秦冉说话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。门关上，经纪人看着秦冉的房门，然后抬手指着秦修晨手中的名单，压低声音发愁地问道， 这名单怎么办呢？你侄女儿她要请自己的朋友来，她不懂，你应该知道圈子里的规矩，节目不知道怎么剪辑，但不管怎么剪辑，到时候播出来，她不管请到谁都会被骂。 经纪人看着秦修晨，听秦冉说那还是圈内的朋友，可经纪人真觉得秦冉不认识什么圈内朋友。秦修晨一边点头，一边拿着钥匙淡定地开了房门。 我知道，你不用再重复。 经纪人看了秦修晨一眼，发现跟他说什么都是白说，直接进去坐到秦玲对面。 小玲啊。 秦玲伸手取下一边耳机，挑眉看他。 说。 经纪人顿了一下，才侧过头慢慢询问道， 就你知不知道你姐姐她有什么朋友啊？ 姐姐朋友？ 秦玲手按着键盘，收回目光，漫不经心地开口道， 很多。 比如呢？有没有明星艺人朋友？ 经纪人手搭在桌子上询问。 顾哥哥、陆哥哥、明月姐、风叔叔。 秦玲记性好，想也没想就说出了一大串。秦修晨坐在另一边，他靠着椅背，饶有兴致地听着。秦玲很少说秦冉的事，他好奇地看着秦玲询问道， 都是他同学。 他原以为秦冉这种性格很难交到朋友的。经纪人把秦修晨放在桌子上的名单拿过来，一边撕碎一边听着。这名单上写了名字跟私人联系方式，要是被工作人员捡到，那些人的电话就被透露了出去。 顾哥哥是医生，就是送我石头的那个，陆哥哥是校医，明月姐是姐姐好朋友，也是京大的。 提起这个，秦玲也有了精神，她娓娓道来，一双漆黑的眼睛挺亮的。秦修晨听得很认真，经纪人听了几个也没有听出来秦冉有什么圈内朋友。他在桌子上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喝了一口，等秦玲说完了，也没有听到秦玲提到一个圈内的什么朋友，什么顾哥哥、陆哥哥的， 经纪人听都不想听，他十分心累地站起来。 秀晨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 秦修晨正在跟秦玲说话，随意地朝他摆了摆手，连头也没回。至于秦玲，就更加冷酷。经纪人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二楼自己的房间，刚到走廊门口，就看到导演等在自己门边。 哎，我敲门发现你不在，就多等了一会儿。 导演看了他一眼，发现经纪人的神色格外凝重，不由一顿。 怎么？ 经纪人跟导演也挺熟的，他摇头，拿了钥匙开了房门。 进来再说。 你刚刚是去秦影帝那里了？ 导演坐到桌子边，抬眸询问道。经纪人点头。导演略微思索了一下，眼前一亮。 哦，秦影帝帮忙找了人？ 秦修成圈子中的人脉广，朋友多，一出手给秦冉找两个人简简单单。 秦影帝确实想插手。 经纪人看了导演一眼，十分疲惫地开口。 但他侄女儿执意要请朋友。 导演愣住了。 我估计啊，不是什么圈内人。 经纪人想了想，提前打了预防针。 应该是医生跟京大的学霸。明天的综艺行程，你准备好？ 导演又愣住了。医生？他们这档节目竟然还要来一个医生？怕是这么多季以来第一次这么奇葩吧。经纪人跟导演相视一眼，尤其导演，他就知道秦冉有骚操作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个 bug。 这边秦冉继续把头发擦干，打开食盒，拿出里面的饭跟菜，一边吃着一边打开了手机，在微信上翻了翻，先是点开了田潇潇的头像，慢吞吞地打过去一行字。有时间。另一边，田潇潇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女恩号的角色，奈何现场的女主角一直在耍大牌拖戏，她的戏份本来是昨天晚上，硬是拖到了今天下午，将近24个小时。 导演，我的戏份。 田潇潇演的是女恩号，节目里是夏季，她一直穿着女恩的衣服，外面套着一件大衣，走到导演身边。导演正在给一直卡戏的女主角讲戏。这个女主角有后台，有金主，她不好骂。看到田潇潇过来，她劈头盖脸的一句： 主角的戏份还没我安，你急什么呀？没看到我正在忙吗？ 田潇潇咬了咬牙，想了想他经纪人温姐的嘱咐，没有对回去，坐到一边翻手机，正好看到了秦冉的消息，他吸吸鼻子，回了一个有。刚回过去，一个语音就弹过来。 冉冉。 田潇潇走到门外，蹲在剧组的门框上，头微微垂下。这边的秦冉开着外音，伸手拿着筷子。 你明天有没有时间？ 明天？ 田潇潇的手指着下巴看前面。 有时间来 session 找你玩。 秦冉起身倒了一杯水过来，顿了顿又加了一句， 挺好玩的。 田潇潇转身看了看剧组，自己的戏份又被拖后了，几个主角的戏被提前了。这边还是秦冉第一次找自己，田潇潇抿唇，也没有太思索，说： 好，我明天去找你。 他挂断了电话，又去换衣间换上了自己的衣服，去找剧组导演。剧组导演正叼着烟，不耐烦地看着他。 怎么又是你啊？我都说了，你的戏份还在后面。 不是。 田潇潇拢了拢自己的大衣，说： 我想请假。 最近太压抑了，田潇潇也想找秦冉玩玩，顺便吐槽。 请假？ 我看你是不想演了吧。 导演上下瞥了他一眼，他抖抖烟灰， 这个角色多的是人强。 田潇潇点点头， 嗯，那就不演了。 这个女恩好本来也没有签合同，跟跑龙套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演完拿钱。田潇潇走得潇洒，身后场务看了导演一眼说， 这个女人长得有特色，很有潜力。 那有什么用？ 导演不太在意，剧组又不靠那新人吸人气，他又不是流量明星，能自带流量什么的。 这种人分不清轻重，圈子里啊，这点委屈都受不了，绝对不会火。 今天要是换个流量新人，导演绝对不会让他走。可是田潇潇呢，他连个合同约束都没有，可见他有多不把这人放在心上。这边秦冉把定位发给了田潇潇，然后关掉微信，翻开另外一个电话号码，这个他就随意了，也不管对方在做什么，直接拨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C 市另一边，妍希有气无力地靠在躺椅上，漂亮的眉宇拧了起来。 机票买好没啊？ 汪老大点头， 买了，过一会儿我们就能回京城。嗯， 妍希点点头，闭上眼。 C 市取景不错，下次。 汪老大看他一眼，妍希的眼睛也没有睁。 没有下次，我连一天都待不下去。 来 C 市一个星期，他水土不服了五天。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汪老大拿起来看了一眼，精神一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